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没有大伙儿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怎么意思？ 这是十个了， 是十个，那就得了。 做买卖都有三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就是大伙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那倒是， 您走吧，请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是、啊、 不行，圣有点得理不让人， 太厉害了。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的，是是是，是一文钱十个。这也许我们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十几下了， 像话 吗？上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嘿， 张国荣，不是不是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跟我们添了一笔。上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哪孙子添的？张国荣骂什么人？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呀、啊。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要不留情呢？ 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拿一文钱， 我就吃你一千了。 还有完、啊、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的主题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有着北京二赵之称的京城相声名家赵振铎和赵世忠的故事。话说1954年，赵振铎加入了北京曲艺团，开始了与赵世忠几十年的合作生涯。赵振铎和赵世忠自从搭档以来，可谓是如鱼得水，相辅相成啊。上世纪60年代，文学巨匠老舍先生就曾经在报纸上撰文赞扬当时北京文艺界涌现出了四马二赵这六位青年演员。这二赵毫无疑问指的就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在文学巨匠和广大听众的激励和鞭策下，赵振铎和赵世忠在几十年的合作中始终秉承着推陈出新的创作表演理念，特别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他们达到了自己艺术的黄金时期的年代。两个人合作表演的《指妈为马》、《坐电车》、《媳妇儿往哪儿娶》等新相声作品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下面为您送上一段赵振铎和自己的徒弟李金斗搭档赵世忠一起合说的群口相声《坐电车》的片段。 乘客同志们请注意了，本车是106路虎轨开往东直门去的，下面到东单了，有下车的同志请您赶快下车，下车以后请走人行横道线，过马路要注意来往的车辆，东单到了。 哎呀，差点把我给憋死啊。 请您按顺序上车，按顺序上车啊。 哎，不知道这车到东直门了、 啊、到到到、啊、您上车、哎、 叫你上去。哎哎哎哎哎，二位，你们到底还上不上 啊？ 啊， 急什么呀？哼，又憋着赶点的吧？ 不是赶点 啊， 你们这么上车妨碍别人 啊！ 你们到底上 我干嘛？我不上，我上车他妈也救我。 你呀、啊，你呀、啊， 你呀、啊，你、啊、 你给我上去了啊！ 我说你怎么会个儿呢、 啊？怎么着？ 你为嘛不挨个呢？ 挨个没门， 你为啥加个？加个还借用太多， 少说废话。这车可真紧，下去下去。这车你受不了，你说这，哎，等下一辆啊、哎、 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得上去， 你也下去吧。 我是售票员。 哎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这 好嘛 好嘛，你得谁推谁，不然坐边上坐谁买票。 关中门， 哎哎哎哎，快开车。嘿，说你呢。嘿 哎哎哎，同志，刚才在车下头你怎么不催呀？ 啊，刚才我不是还没上来呢吗？ 这叫什么脾气 啊？这叫车上一个脾气，车下一个脾气。 嗯， 这脾气还不少呢。 哎，这您不懂吧？ 不懂。 哎、这就叫蹬上脚蹬板，立刻变心眼儿。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没开车之前，我恐怕上不来，愿意晚开车。等我一抓着扶手，脚一蹬上脚蹬板，就盼着快开车了。嗯、这就叫蹬上脚蹬板，立刻变心眼儿。 好，骂心眼儿。 哎呀， 同志， 上来了。嗯， 请你买票吧。 啊， 买票。 我不买票，不买票。 怎么不买票？ 哎，我没有必要买票嘛。 上车就得买票。 说什么我也不买票。 你为什么不买票？ 我有月票。 你倒说一声啊。 可是上月的。 哎， 嗯、啊，这月又买了。 这不废话吗？好，那你有月票请你拿出来。 哎，我有啊。 请你拿出来我看看吧。 看看。 嗯。 啊，可以。

你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你说应该怎么搁着？ 嗯， 你说应该怎么搁着？ 哎，啊、哥， 我怎么搁着？到车上我非累死不可。我待着吧你，嗯， 好嘛，俩子油还一蹬呢、 哎，少说废话啊！ 那叫废话，那叫废话。来上次我就看你不地道，我上腿说你外头救我，上腿说让我背的，又拿臭豆又拿臭咸鱼，人家给我让座嘛，你笑篮球，啊，坐着腿还不老子，我跟你一块坐车，我他倒了血没了，我告诉你。 你听他可真能说，我说你不怕累死、啊，真是我告诉你。 哎，好。啊，稍等一下啊，哪位同志给病人让个座？哎，呵呵，同志，请您给病人让个座。 好嘛，睡着了啊。 同志，您给病人让个座吧。 哎，向好的，向好的。赵婶跟你说话呢。 啊啊啊！您说什么？ 嘿，都没听见 啊！ 我说你呀、啊，给病人让个座。 嗯，对，你们这样做很好，应该给病人让座嘛。 这我们应尽的责任。 行了，不用让了，我已经有座了。 行，我给你让呢。 啊？怎么了？ 我说让你呀、啊，给病人让个座。 病？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这位？ 我这病可不轻啊！ 他这么会儿也病了， 病来还怎么快啊、 我头又疼又恶心，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那玩意儿一点劲儿都没有？ 啊！ 那救我时候你这劲儿可不小啊！ 哎呦，我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拿我开心呢？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刚出院呐、啊！ 哦，刚出医院， 电影院， 哎、 电影院， 不不不，医院十几个大夫给我会诊，说我这个病是非常的严重啊！ 那你是什么病啊？ 二脑炎， 二脑炎， 二脑炎 啊！ 我知道有大脑炎 啊，他那是啊，他我这脑袋不是比他们小一号吗？ 这么叫二脑炎呢？ 哎呀， 不像话 啊！ 那都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啊？哪有这种病啊？ 你说这没有这种病啊？我这是装病 啊！我确实是有病啊！ 你 不信，你给我检查检查。哪位同志带着 X 光、哎、给我照一照、哎？你说我怎么有这种病啊、哎？我确实是有病啊！哎、我这病还轻了， 同志 啊！ 你这病好的怎么这么快呀、啊？ 哎呀， 又来了！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合说的群口相声《坐电车》的片段。赵振铎对于相声艺术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创作和表演上，他对于徒弟李金斗的培养与教育，相声界上上下下是有目共睹。由于常年苦心钻研相声，赵振铎积劳成疾，上世纪90年代患上了癌症，虽经多方诊治，最终没能挽回这位相声名家巨匠的生命。1996年，赵振铎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离去对于中国相声界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昔日享誉全国的北京二赵从此成为了绝唱。好了，说到这儿，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该暂告一段落了。送上一首歌曲吧，锦绣二重唱带来的《没有你没有感觉》。稍事休息，稍后的娱乐大篷车将为您继续讲述北京二赵当中的另外一位捧哏名家赵世忠的故事。稍后见。 听歌是陶醉，体会是了解，幸福是昂贵，收获是面对，拥抱是感谢，背叛是欺骗，平凡是永远，爱你是心愿。闭上眼睛是迷恋， 闭上眼睛， 张开耳朵是想念。每个人都需要感觉，需要往前。没有温柔比冷漠无畏，没有勇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相声界，提起赵振铎，就不能不提到赵世忠。几十年默契的合作，让两个人成为了相声迷心目当中的绝对黄金搭档。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就是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的故事。之前说过了赵振铎先生，下面呢来聊一聊为他捧哏的赵世忠。赵世忠1933年出生于北京，能够走上相声道路啊，完全要感谢自己的恩师谭伯儒。在相声界，徒弟拜师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然而赵世忠却不太一样，恩师谭伯儒当年是主动收他为徒的。那个时候赵世忠与恩师谭伯儒是街坊，谭老师看见赵世忠生的是富态憨厚，又喜欢相声，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有台缘的捧哏的胚子，就主动找到赵世忠：爷们儿，你跟我学说相声好不好啊？喜爱相声的赵世忠万万没想到谭伯儒老师会主动地提出收自己为徒。就这样1949年赵世忠正式拜在了谭伯儒先生的门下。经过老师的悉心教导，赵世忠在相声捧哏方面逐渐形成了严丝合缝、准确得体的风格。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佟守本和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双字意》。通过这个段子，你来感受一下赵世忠深厚的捧哏功力。 既然你有学问，咱们两个人做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啊？ 我听您的。 好， 什么文字游戏？ 咱们用一个字啊，拆开念两个字。 用一个字拆开念两个字。 哎，而且呢，要找两样东西。 还找两样东西？ 对，这两样东西呢，看起来啊，表面还得一样。 哦，两样东西看起来表面还得一样， 而且还得前言搭后语。 而且还得前言搭后语。 这我出的题啊，我先说。 我出的题啊，我先说。 你说啊， 你说啊， 你说你说吧， 你说你说吧。 他又不说了， 他又不说了。 小我， 小我， 真小， 真小。 小话说可倒霉， 小话说可倒霉。 我是坏蛋， 我是坏蛋。 这你也行， 这你也行。 我罪有应得， 我罪有应得。 我明儿枪毙， 我同意。 哎，同意，同意像话。我这你怎么不学了 啊？你都枪毙了，我还学什么劲 儿？好嘛，哎。听明白了没？ 全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叫双字意。 哎，对对对对， 我跟着您走。 好， 您先说个样子。 哎，我先举个例子吧。 对对对，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您先等会儿，哪个吕啊？ 哎，姓吕的吕。 哦，姓吕的吕。 哎，拆开， 吕字拆开两个口， 是不是两个口子？ 那还怎么说呀？ 一样的淡茶配啤酒， 这两样东西是 你表面看是不是一样的？ 实际上有区别。 哎，都是黄的。 后头还怎么前言？ 前言搭后语。 那怎么说？ 我是大口的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不行，没那酒量啊。 完了 完了，该听你的了。 就这个 啊， 这么简单 啊？简单， 我也会说呀。 那你说呀。 哎， 铝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蛋茶配啤酒 啊， 这是你说的，我就不能再说了。 这不废话吗？ 铝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个样的，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哎哎，我讲您，您那么您这是您这不够折，这 不够折， 不够折， 不够折，我给改一改， 改 叫它够折呀、啊？ 怎么够折、啊？ 折上我有研究 啊， 得用我老家话说。 说老家话， 铝字拆开两个口哦， 什么味儿这是？ 一个的铁饼子配窝头，哎，这够折了这个， 够折 押韵， 那也不行，那也不行。 怎么？ 你看，虽然你这够折啊， 啊， 这两样东西可不一样， 全是棒子面的， 它形状不一样啊。 怎么呢？ 贴饼子是扁的，有这个疙瘩， 嗯， 窝头呢是高的，上头一尖儿，底下一窟窿，它不一样。 哦，您说这形状不一样。 哎、对了， 没关系啊， 啊， 我可以修理修理。 哎，修理修理， 这一修理就一样了。 嗯，看你怎么修理。 等等， 嗯， 铝字拆开两个口哦， 嗯、 一样的是结了嘎吱的茄饽饽。配那个去了尖堵上眼排扁了沉敞了的窝头， 呵，多费劲呢！ 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吱的铁饽饽，小口吃那个去了尖堵上眼排扁了沉敞了的窝头。 行了， 总算说上来了， 这个、啊、勉强算你说上来了， 有学问吧？ 有什么学问的？哎，咱们再改一字， 我跟着您来， 咱们说一个林字儿。 哪个林呢？ 啊，森林的林。 哦，两个木。 对， 听您的，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嗯，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 前言搭后语 啊。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这更好说。 好说， 林字拆开两个木。 嗯， 一个样的电线杆子配松树。 对，哎，不行， 这棵木就是 电线杆子。不行、 啊、 你这又不一样。 老拦着我，怎么不一样啊？ 本来吧， 啊， 这电线杆子是光杆，上头有电线，这松树嘛，又是树皮，又是树枝，又是树叶，它不一样。 不一样啊。 哎， 我修理修理。 还修理修理？ 那当然，一修理就一样啊。 这回怎么修理啊？ 林子拆开两个木， 嗯， 一个的没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那掉了叶卡了针包了皮的独体死松树， 呵，费劲不费劲？ 这棵木就是那没安线的新电线杆子，这棵木就是那个卡了针掉了叶包了皮的独体死松树， 差点给他憋死， 这不是费力气？ 是费力气。那咱们再改一个， 接着来。 咱们说一个炎字儿， 炎哪个炎、 哎、啊？火炎的炎， 两个火。 对， 您接着说， 说炎字儿拆开两个火， 一个的东西， 一样的鸡蛋配白果， 前言搭后语， 我一火里煮鸡蛋，一火里煮白果， 该我的， 听你的。 炎字拆开两个火， 嗯， 一个样的你跟我， 哎哎，这不像话，这 咱 什么叫你跟我呀？ 咱俩一样。 咱们俩怎么会一样啊？ 都是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 不结棍， 那不成？ 怎么不一样？ 让各位看看 啊！ 我呢比你胖， 是 你比我瘦，而且个儿还比我高，那怎么会一样？ 没关系啊， 啊， 我修理修理， 这人也修理， 哎，一修理就一样了。 好，你修理修理， 听着，这费点劲 啊。 言字拆开两个火， 嗯。 一个样的穿高跟垫高了，饿半个月不给饱饭吃，饿瘦了的你，再配半个月吃烤鸭子养胖了的我， 我什么德行？我这是 这火里烧你，那火里不烧我 啊？就烧我一人啊？ 你烤这个火，我烤这个火， 这还像话？ 哎， 咱们再改一字， 随便 说一个龟字， 哪个龟？ 两个土字， 您说。 说龟字拆开两个土， 一样东西， 一样的土豆配白薯。 嗯，前言搭后语， 我这土种土豆，这土种白薯。 龟字拆开两个土， 嗯、 一个样的蛐蛐配油葫芦。 哎，不行， 这 行行行 啊， 蛐蛐跟油葫芦不一样。 修理这更好修 啊，这怎么修理、啊？ 龟字拆开两个土，一个样的大个的蛐蛐配那小个揪着翅膀的油葫芦。 我说你费事不费事？ 这土里就出那大个蛐蛐，那土里就出那小个揪着翅膀的油葫芦。 好了，又算你蒙上来了。 这叫学问， 学问呢、 哎。哎， 这回咱们再说一个 哪个 二字， 哪个？ 哎，一号的二啊， 两横。 对， 您说，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一个样的东西， 一样的蜜柑配春菊， 前言搭后语。 我是一口吃蜜柑，一口吃春菊。 二字拆开两个一，嗯、一个样的骡子配叫驴。 哎， 我一言齐了。 来、哎、来、哎、来，来 小个的骡子配大个的叫驴。 呵，真找上来了。 一天我骑小个骡子，一天骑大个叫驴。 嗯，行。再接着说， 随便。 二字拆开两个一， 还这个 一样的烤鸭子配烧鸡。 哎，您等会儿，您这别动。 怎么了？干嘛拿枪？ 你这也不一样，你还拦着我了。 怎么 了？烤鸭子、烧鸡，大伙儿听的那一样吗？ 啊， 不一样，那有区别。那鸭子嘴是扁的， 嗯， 鸡嘴是尖的。鸭子爪它分不开，鸡爪能分开，那不一样。 哦，不一样。哎，我也会修理修理。哎， 你也修理？ 当然了， 不好修。 好修， 那是手艺。 对，你甭管。 我听听 听着听着，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砍了脑袋剁了爪子的烤鸭子呀， 是 配这个砍了脑袋剁了脚丫子的大烧鸡。 您全给剁了去了，前言搭后语。 我一口吃这个剁了脑袋砍了爪子的烤鸭子，一口再吃这个剁了脑袋砍了爪子的大烧鸡。 您这多费事啊。 你那也不省事， 找点省事的说多好 啊。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火柴配麻鸡。 哎哎，你等会儿 啊， 什么叫麻鸡？ 麻鸡是日语， 日语 把火柴叫麻鸡。 这里还外国话。 我一天使火柴，一天使麻鸡。 行，二字拆开两个一 啊， 一样是顶好配腰细。 哎，他也会了、啊、 我跟你学的。 哦， 一声问顶好，一声问腰细。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我念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唱哆来咪发嗦拉西。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的摩托配轻骑，一天你骑摩托，一天我骑轻骑。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的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坐汽车，一天我坐滴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的瞪眼配着急，一天你瞪眼，一天我着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的砸锅配崴泥，一天你砸锅，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你拉稀。 全是我。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讲一讲有着北京二赵之称的京城相声名家赵振铎和赵世忠的故事。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赵世忠和赵振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表演不俗不土，不温不火，和蔼可亲，严肃认真，在常年的合作当中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宁肯包袱少一点，包袱皮儿厚一点，也绝不无中生有、哗众取宠，要让观众看到相声表演的真功夫，不仅笑得畅快淋漓，还得有回味。下面呢，来欣赏一段赵振铎和赵世忠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的片段，感受一下二赵的相声真功夫。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口。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对，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学罗成的。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什么叫几乎？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哎，他不吃辣的。就是叫门，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拖着拜匣。好，接光临呢。那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买粽子的来了。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是，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怎么？ 今年他没货。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店，请你们二位保。唱镖， 我保镖。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是 啊。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嗯、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店会有镖店。 啊，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喊什么？ 接打棍！ 哇， 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怎么咳嗽？ 啪啪。 这多别扭， 当中间闪出来老达官，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达官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哎，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着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这是怎么意思？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 了，又翻戏迷了，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哦，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怎么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什么字？ 侠义楼。 哦，侠义楼 有楼梯，可不叫走， 那为什么？ 由平地了往上窜， 要窜上去 吃饭饮酒， 窜不上去 连凉水也喝不着， 还趁着抻来你们。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哦， 老达官一滴了一滴，是个拔不敢铲，噌， 怎么样 上去了？ 好功夫， 多好的功夫。 是，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对，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应当的， 那叫旱地拔葱。 我这地什么全种？ 哎，那不行啊！ 好，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拔萝卜葱嘛。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哎，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是个旱地拔葱，噌！ 怎么样？ 别上去了。 哦， 该瞧我的。 哎， 我一瞧多高啊？ 3丈多。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扔啪，劲儿大，上房 人上房了， 鞋，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而来人呐， 干嘛？ 搬梯子够鞋， 拿杆桶吧。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这点气，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怎么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经惦记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官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你说什么？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就西边有贼吗？ 迎上前去， 打南门绕、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这地儿咱不惹气、 啊、得惹气 啊， 横着点。 哦， 说迎上前去、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那 好，迎上前去。 哎，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哦，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多好的功夫！ 又该瞧我的了。 哎， 我还得露一手。 那是。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窜下去了， 轱辘下去了。 怎么轱辘下去？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这挨着 呢。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过过号， 练练下子。 我练练。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枪 不能全叫枪。 怎么？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哦、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什么叫6合枪？ 这是内3合，外3合。 内3合， 心气胆； 外3合， 手脚眼。 哦， 有散为正。 什么散？ 1扎没攒，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时，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好。 好枪法， 好枪法，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对，看您的。 好，瞧崴的。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应当 瞧我的， 练不好就得崴呀。 您练好了的。 对，瞧我的。 哎， 我不能再练枪。 怎么？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哎，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哦，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啊，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在这儿练刀。 那好，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对， 弯针、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叫什么？ 这叫怀中抱月。 哦，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是，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这叫什么？ 这叫礼节。 哦，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奶都奶是练错了，纸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哎， 这是刀，这是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背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及右手踏背里，刀是个夜战8方藏刀式， 这叫什么？ 这叫架势。 哦，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练贼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对，来买大力丸。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了别喜欢，买了着别老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骑着车牙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好， 没练死我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那可别练，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怎么？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周雨水它是滑的，这有摔一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这不是皮面儿。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叫什么？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沾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您在院子练刀？ 我在屋了背雨呢。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大保镖》的片段。上世纪的90年代，赵振铎不幸去世，对于赵世忠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为好伙伴的离世而放弃相声艺术，他把对赵振铎的怀念之情都转化成为了研究相声艺术的动力。上世纪的90年代，赵世忠参加了中国传统相声集锦的录制工作，为许多濒于失传的传统相声作品留下了宝贵的影音资料。2007年5月9日，一代捧哏巨匠悄然离世。回首赵世忠的艺术生涯，用两句话足以概括，那就是甘为一绿叶，浮花朵朵红。好了，各位，说到这儿，本期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为您送上林志炫演唱的《离人》。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来其他北京相声名家的精彩的故事。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Yeah.